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64集，出头鸟下。正说着，小四子突然抬起头，展昭和白玉堂都看他。 前两天晚上，我和九九他们去宫里，欢欢跟九九说了几句话呢。 说什么了？ 小四子学着赵真一贯温吞水一样的语调，慢悠悠说着。 王叔，每个江湖人都会金盆洗手的吧？ 闻言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。 朕要不然设个金盆洗手节什么的，让他们挑个良辰吉日一次解决了，别三天两头搞得皇城刀光剑影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心下了然，原来如此，赵真对扁胜把金盆洗手搞到皇城来，还搞得天下武林来开封大集会这事情啊，显然十分不满。近几年九无战事，江湖争名夺利也开始盛行，江湖人风头越来越近，这对于赵祯这个皇帝来说可不是好事。正好高和寨又是天下第一的大寨，赵祯这是要自己的兵马敲打这些江湖人，让他们规矩点，低调点。今天高和寨无缘无故架起了那么一座通天擂，就是撞刀刃上了。龙桥馆刚才让他们别掺和，是怕他们卷进去反而不好下手。 赵真有打压江湖门派的意思？ 没见几大武林门派掌门一个都没来吗？ 事先收到风了？ 也许吧。虽说放眼天下皆江湖，但江湖无论如何也是在江山里的。 赵真是接受了百年前天下大乱的教训，任何一点苗头都要先浇灭，高和寨成了出头船子。 白玉堂手指头轻轻敲了敲桌子，突然笑了。展昭看他忍笑。 你又想到什么了？ 白玉堂轻轻一扬眉看展昭，展昭拖着下巴跟他对视。 扁胜好歹是我外公齐名的高手，人也不蠢，我知道他干嘛要搭这个台子了。 哦，他是来选接班人的，对吧？ 展昭会心一笑，白玉堂也笑了，这猫脑子果然也是转得快的，就点头。 选寨主不是功夫好就可以，这一点扁胜比谁都清楚。 哼，所以今天谁能处理好当下的局面，既不进一步激怒朝廷给赵祯灭了他们的借口，又不失他天下第一寨的威名，谁就有资格去做他的接班人。 无论是江湖比武还是沙场比拼，兵刃相接前的对峙阶段，可以直接看出双方战力的差距，就好比现在。高和寨别院大门口宽阔的空地上，高和寨的高手陆续走出来，站了不少在门前，而与他们几步之遥的地方是大概200左右的皇城军兵马，还有欧阳绍征和龙桥广。双方人马都不多，皇城军分成两边站立，一边100。皇城军都是欧阳绍征的兵马，他带了也有两年多了，其中100都是高手，另100是龙桥广帮着训练过的弓箭手。两边的屋顶上站了大概有8影位，暗地里还有一些人马，人数不多，不过即便是这样，双方隔着街道一站，还是能明显的感觉出气势的差距。高和寨虽然高手不少，但扁胜没出来，而欧阳绍征和龙桥广都是带惯了兵马的，通常好的将领都有个特点，哪怕只有他一个人站出来，身后都感觉跟着千军万马一样，骑在马上可能更可怕一些，反正站在平地气势也不弱。后边的酒楼里围观的人不少，食客们也不是傻的，不少练武的都知道情况不妙，高和寨跟皇城军对上了。楼上，展昭靠着桌子望了望下面， 摇头。 高和寨出来的看着都不是什么当寨主的料啊。 白玉堂也摇头，练武之人气势是相当重要的，江湖人再怎么厉害也最多干掉过几个人，打赢过几次比试，如果有人宰掉过上百人，那就算杀人不眨眼了，武将则不然。欧阳少征和龙桥广都是大漠上杀敌的，死在他们手上的人估计得上万算，不是说杀人多就了不起，毕竟将领杀敌也不都是靠自己，可在气焰上和杀气上就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别。 哎呀，气势上差了一截。高和寨还有没有其他高手了？ 白玉堂示意展昭看门口，展昭朝着大门口望过去，就见白慕天和扁方瑞走了出来，还有另外几个副寨主。展昭扫了一眼，胳膊轻轻一撞白玉堂。 不是我说啊，并排站在一起往外走的时候，白慕天比他们都要强一点的感觉。 这打又打不过，一对一的话，除非扁胜亲自出马，不然这里头没人能打得过欧阳少征。就算一起上，龙桥广硬弓都带来了，今天就能拆了这座别院。 他俩脑子好使还蔫坏，说话做事都不会吃亏的，高和寨有能对付他俩的人吗？ 下面扁方瑞对二人拱了拱手。 二位将军，不知何事得罪？ 还是这句啊，扁方瑞没有想象中能干啊。 白玉堂则是观察了一下白慕天的神态，微微的皱起眉头，伸手摸下巴。 怎么了？ 白慕天的确对寨主的位子没什么兴趣吧？ 说起来，白慕天有什么嗜好吗？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看展昭。 人总有点什么喜好的。白慕天平时有表现出对什么特别感兴趣吗？ 白玉堂想了想，摇头。 大概我没留意过，不过他好像是没什么明显的好恶。 楼下欧阳听到扁方瑞的话，伸手一指那高高的通天泪。 开封城严禁私斗，更别说危险性这么高的通天泪了，拆掉。 展昭看四周围，就见聚集过来看热闹的不少都是江湖人，表情各异，幸灾乐祸的居多。此时江湖各大门派汇聚，如果高和寨说拆就拆，那以后必然成为江湖笑柄。虽然这种行为很幼稚，但江湖人争来争去又没有俸禄拿，还不就是为了个面子吗？但如果动手打起来，打输了更丢人，而且不好收拾。展昭和白玉堂默契地对视了一眼，欧阳和龙桥广是有备而来的，高和寨要怎么应对？如果这场面都能给顺顺利利地糊弄过去，那的确是人才了。小四子挪了挪屁股，爬到桌子上往外瞧，展昭伸手抱他回来，放到腿上。 你看什么呢？ 妈妈，小梁子有机会再跟扁四打一架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略惊讶地看小四子。 这个时候？ 嗯，现在人多呀，小梁子要赢回来，当然趁现在。再说了，小梁子本来就没输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挑眉瞧着小四子，还真是向着他家小梁子，护短这一点应该是随公孙。 玉堂，如果你是高和寨弟子，你会怎么做？ 白玉堂想了想，认真回答： 立刻退出门派。 展昭还没乐，小四子先被逗乐了，让茶水呛了一口，小拳头捶着胸口直咳嗽。展昭边给小四子揉揉背，边瞧着白玉堂。 你竟然学会逗闷子了，你说你是不是假扮的？ 众人正聊着，就见小四子突然一抬头。 小梁子来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往窗外张望，没来啊。就在两人疑惑的时候，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一起回头，只听到砰一声大门打开，一群小孩涌了进来，正是萧良和那刘家五兄弟，后头还有天尊阴侯、公孙赵普以及南宫济和歌清。展昭和白玉堂都纳闷，这俩好像不在常规编制里边，怎么跑出来了？只是还没等两人疑惑完，就见最后赵真穿着一身便服溜达进来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又对视了一眼，一起转脸看赵普。赵普一摊手，赵真难得出宫一趟，再加上有热闹可看，因此心情甚好，靠着窗户往外望了望。 怎么样了？高和寨准备怎么对付这那两员虎将？ 赵真话刚说完，就见欧阳少征和龙桥广突然一起打了个喷嚏。展昭和白玉堂再去看赵普，赵普接着摊手，表示他也没辙。事实上赵普也不想趟这浑水，不过既然识君之路，自然要为君分忧。赵真不想武林人气焰太甚也是有道理的，可眼下这局面的确是进退两难，特别是高和寨的人不打没面子，打起来捅娄子。扁方瑞以及高和寨其他几位弟子也很无奈，虽然很想处理好这件事儿，争取寨主之位，但苦无对策，实在是想不出法子来。最后扁方瑞看了看白慕天，白慕天站在人群之后，脸上表情倒是轻松，显得并不关心。赵普瞄了一眼，不解地看白玉堂， 哎，其他人都是一脸凝重，你这兄弟怎么一脸的事不关己啊？ 他对寨主之位没兴趣吧？ 这里面有白少侠的兄弟。 一旁小四子跟他说白慕天是白玉堂的远房亲戚，边指给赵真看是哪一个。赵真看了一眼之后嗯了一声，也没做什么评价。不过白玉堂和展昭却是很在意赵真那个嗯的发音，总觉得有那么点意味深长的意思在里头。 最近啊，很多人跟我抱怨，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，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，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，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。关于游戏嘛，我不一定有发言权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，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，罗技的键盘鼠标，雷神的游戏手柄，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。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，边听边领，边领边买，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，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，可能预售更优惠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